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法庭由衷，哇，越来越精彩啊！咁我之前咧就讲咗俾一位女士听，那个女士嗱嗱声咧即刻走咗去网上喺度揾，咁啊揾 Facebook 啊揾成咧就揾到日本英，咁咧原来是一个女士嚟嘅，咁咧佢叫佢做英妹，咁啊佢自己叫自己做英妹啦，咁应该都相当年轻嘅，冇相，咁咧佢好多嘅文章啊，好多嘅法庭见闻喺度，咁咧由开头写得麻麻地咧，到后尾咧就再精要一啲，咁希望大家啦，喜欢嘅话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课金，到第四个案件油麻地杀凤姐案，因为比较短，所以咧我哋只系用一集嘅时间，可能半个钟到啦，一次过讲晒佢。咁一开始文章最重要嘅就系究竟佢系谋杀定系误杀？呢件案嘅被告叫 C， 审讯嘅时候23岁，被控一项谋杀罪，涉嫌喺2015年8月26日喺油麻地新田地街其中一个单位里边谋杀咗一个45岁嘅性工作者 L。被告不承认谋杀罪，但系承认误杀罪，但系好可惜，控方唔接纳。继续控告他谋杀罪，本案的主控为 Mr. M， 辩方就是 Mr. B。 在抽选了四男三女的陪审团后，案件正式审理。主控大律师 Mr. M 透露 C 不承认谋杀，但承认误杀，原因就是 C 认为当时 L 被激怒，失去了自己控制的能力，所以将 L 杀死。但是主控强调，一般人是不会因为被人阻止睡觉和催促给钱而瞬间暴露的，亦都不会因为愤怒而失去自我控制能力，所以控方拒绝接受被告 C 承认误杀，仍然控告 C 是谋杀罪名。控方第一名证人 Y， 他以普通话作答，由于他是内地下来，他不懂讲，亦都不懂繁体字，所以要由传译员带领宣誓。证人 Y 在中国内地出生，来港生活了8-9年，和男朋友同居，另外租用了油麻地新田地街其中一个单位里面的房间从事性工作。他作工时候称，其实每日工作的时候都做到半夜3点，哇，都相当好生意啊。Y 指上述的单位里面有一个客厅，有4个房间，他是租用2号房，而死者 L 则是租用位于走廊尽头的1号房间。Y 说同 L 其实根本上都不熟，亦都不知道 L 的真实姓名。2015年8月26日凌晨的1:30，Y 和 L 和其他的女仔在新田地街一排站立，他们在那里倾偈，亦都是招揽生意。没几耐，一个男仔走了过来，问 Y 提供性服务收多少钱。Y 动起2只手指，即是200。男仔同意。于是 Y 就将这个男仔带到这个房间，这个男仔就是被告 C。 入了房间之后， C 在后背包，即是那个背囊里面，就拿了樽水，然后喝了啖水，又从那个背囊里面拿了个蜜桃，问 Y 吃不吃。 Y 说我不喜欢吃蜜桃，多谢。 然后先将蜜桃放翻入去个背囊里边。坏话当时冇睇到诗嘅背囊里边，够系一把生果刀嘅。诗问坏识唔识按摩？坏话识，一小时嘅按摩服务，收费港币600蚊。哇，最少需要按摩1小时30分钟。但系 Y 冇要求更多嘅费用，话唉收你600蚊都算啦。然后 C 又问 Y 过唔过夜啊？意思即系话同你瞓到第二朝早。Y 拒绝，并且同阿 C 讲：你中意按摩，我就帮你按摩吧啦。C 话好，然后就冲凉，跟住 Y 就帮佢按摩同埋进行性行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 ,Y 同 C 讲你都几犀利下喎，唔做啦好唔好？ C 回应好啦唔做啦。Y 继续同 C 讲如果你想过夜你就去搵其他啦，你实在太劲。哇得到一位性工作者啊咁嘅赞誉。在这个时候C 就吩咐 Y 落到楼下，带咗头先着白色衫嘅女仔上嚟，有两名白色衫嘅女仔先后到达咗 Y 嘅房间。C 心仪嘅系第二位上嚟嘅白色衫嘅女仔，就系 L。Y 对 L 说 ：L， 佢睇中你啦，你过夜啦。喺呢个时候 ，L 就话。我夜晚9点到早上11点都是开工的，而家900蚊过夜，如果到听日11点都 OK 嘅。C 喺度讲，喺 C 付咗800蚊俾 Y 之后，就着翻内裤 ，C 就从 Y 嘅房间攞翻晒个人嘅物品，啊、去咗 L 嘅房间。当时大约系凌晨嘅2点几 ，Y 喺庭上讲。之后我就落咗楼，逗留咗半个钟，就一个人翻到房间。我食咗个苹果，跟住冲凉、搞卫生啦、打扫啦，然后我就走啦。因为我住嘅系另外一个地方，呢个系打工翻工嘅房间嚟嘅啫。搞咗卫生之后，我打开房门，听到隔篱1号房间有个女人喺度大叫一声，跟住主控官问 Y 究竟系点样叫嘅？Y 即刻深呼吸，即时大声咁模仿佢当时听到个声音。呢、这个我唔讲啦，我觉得唔系好舒服，同埋觉得唔妥，就大声咁 L， 佢冇回应。我即刻打电话俾睇水嘅中年男人 S。呢个时候法官问 Y 咩叫睇水？我都唔识啊，个个都系咁样讲。跟住传译完翻译后，意思即系话广东话真系嘅，呢、这个系 keeper， 呢个系睇水。S 喺1分钟之内就到达咗单位 ，S 第一时间就走去1号房敲门，只系见到着住内裤嘅 C， 手上揸住衫同埋手提电话。Y 问佢：点解你嘅手有血啊？C 话：你朋友 L 晕咗喺地嗰上高，我见到佢流血，所以你快啲去睇下。由于当时房间好黑，睇唔到地上有血 ，Y 就吩咐 S 走入房间里面睇 L， 佢自己都走埋入去，喺房间见到 L 成个人被一张被包住咗，亦都有另外一张被冚住地下嘅血迹。S 将手放在 L 的脚系咁摇 ，L Y 亦都将手放在 L 的头上高，感觉到 L 仲有体温，但系 L 当时已经系一啲反应都冇。Y 喺庭上讲：我哋转身，那个僆仔就咁就走咗。S 追落楼下，系咁追住佢，我就喺房间的窗口望向楼下，睇到 S 冇追到嘅僆仔。就叫 S 唔好追啦，报警啦。接下嚟 控方的第二名证人就是 S。 由于 S 是越南人，所以亦都要传译员帮他宣誓，但是他可以用广东话作供。 S 在越南出世和读书，1981年来到香港生活。2015年的时候， S 曾经担任兼职的点心师傅，认识了 Y 其实很多年了，亦都知道他是性工作者。2015年8月26日凌晨， S 和朋友坐在油麻地北海街及新田地街的交界在那里聊天，到了半夜的3:40， S 收到 Y 的通知，有人打架嗌交好吵啊，咁即刻就到二楼嘅单位嗰度睇下。S 形容路程净係需要几秒嘅啫。S 喺庭上话，到咗单位 ,Y 开咗大门，我走咗入走廊，有个男人喺 L 嘅房间行咗出嚟，冇着衫，就咁着住条底裤，佢话 L 冚亲个头跌咗喺度。我第一时间入去睇 L,他瞓在地下，个人被张被冚住，只脚同半个头突咗出嚟。我拍下佢只脚 ，L 冇反应，就睇下佢个头，见到血。我用脚踢 L 只脚，听到 L 有啲咳嗽声，好似想透气咁。S 继续话，拧转头望下个男人。他就打开了大门走了。当时他揸着件衫和把刀，我追落楼大概1分钟到啦。他走得好快，只是见到他的影转眼就不见了，追不到我翻转头，然后听到 Y 大叫报警啊报警啊。L 不得了， S 卒之报了警，救护员接报来到这个事发单位为 L 急救，但其实他已经是没了呼吸和脉搏。救护员一点都没放弃，将 L 送到港华医院急症室继续抢救。凌晨4:18， L 证实死亡。警方在凶案现场拿了很多项的证物，最重要的是执到一把染了血的生果刀。经过 DNA 化验，证实刀上的血是属于死者 L 的。2015年8月31日，法医 F 为 L 进行解剖验尸，发现 L 的面、颈、心口有多处利器造成的割伤，另外有刀伤深至心脏和肺部，令到器官不能够正常运作，亦即是致命的原因。码头对峙逃脱了之后的尸再度出现，他身上只是穿着底裤，坐的士去到观塘码头，在没有给车钱的情况底下落了车，然后走到码头旁边。当时夜晚有两位人士 K 和 W 在夜钓， C 和他们透露了用把刀插伤了一个女人，又提及自己家庭问题，情绪十分激动。没多久 C 就跳海。控方第三证人 W 由传译员带领宣誓后以广东话作供，证人 W 已婚退休，但是中气十足。2015年8月26日凌晨约莫3:30， W 与两位朋友 K 和 U 在观塘危险品汽车渡轮码头垂钓。这个码头在观塘的公众码头旁边， W 和朋友有啲咁多的距离，他站在岸边的石凳上垂钓，看到一个男人走近，那个人就是 C。W 说，我那时都注意到他了，因为他不是几好的走到埋嚟，他穿着一条很短的裤，露出了大髀。他坐埋嚟我度，我问他什么事啊，他问我拿口烟食，我给了他。 他开始用广东话跟我说，我说我懂普通话，叫他用普通话跟我说啦。W 接住说，那时我看清楚他件衫有点烂，露出了大髀，有伤痕，即是划花了，咁走入嚟撞到维修嗰个铁栏，又爬铁线、铁丝网入嚟码头，所以我系睇住佢行埋嚟嘅。然后 W 一气呵成咁，我见佢咁狼狈个样，就问佢究竟发生咩事，问佢嘢，佢好耐先答。佢话伤咗人，我问佢点样整亲人噶。他说用把刀捅了那个人几下，我问他在哪里捅人，他说深水埗。我问他怎样来到观塘，他说坐的士没给钱。那我说伤者是男定女，他说女的。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伤者才行，可能不是那么严重，他没有反应。那我就说如果伤呢就是轻罪而已，你报警自首啦。他没答我，跟住 W 就讲咁啦，我专其实我系专登好大声咁讲嘅，特登嗌咗我两个朋友，其中 K 听到我好大声，又唔知道我讲乜，佢就走咗过嚟揾我。另外 U 都跟住走埋过嚟揾我，咁我同佢哋用英文讲杀人犯，杀人小心。我话我离开。行出去观塘公众码头那里等他们两个，跟住个男人师执了个铁的工具长柄油碌走出来。我们有点害怕，所以商量之后就报警。报警之后警察未到场， K 就说你要烟我给包烟你啦，要不要饮嘢啊，又掉支水给他。主要是等他吃烟饮水，放低个铁工具长柄油碌，我就攞咗佢支工具收埋咗，等咗一阵警察就嚟到。特别补充，我问佢点解会有把刀，佢话个背囊有把生果刀，但当时喺码头佢系冇背囊嘅，我觉得佢系正常状态，系逃避一啲事咯。主控 Mr. M 询问完毕。到辩方大状 Mr. B 开始盘问 W，WB 问 Mr. B 问 W， 被告当时是不是不开心啊？叫做不正常。B 衫又污嘢，又冇着鞋，又面青口唇白咁咯。Mr. B 指出，被告不是故意延迟回答问题。而是想要清楚先至答你，呢啲我唔清楚啦。其后 Mr. B 再追问 ，W 话系咯。Mr. B 被告有冇提及要自杀？有，佢话想死。由开始见到佢嘅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好奇怪。佢话。当时被告是不是只是穿低条内裤，没有留意他是不是底裤，因为我只是留意到他上身，因为要保护自己，他只有白色的电话，没有其他东西。被告有没有用那个铁工具长柄油碌来去威吓你们？可能这样讲他没有机会咯。被告有没有说要伤害你们？那绝对没有。咁点解会担心？应该点形容呢？好似俾人追杀緊嘅情形，面对面睇到佢有啲驚。咁被告同你讲嘢之中，被告有冇大声讲嘢同埋喊？佢讲嘢叫做大声嘅，但係唔係好大声，有喊嘅表现，但係好少囉，我都冇见到佢有眼泪。被告说用刀去插人，他是不是曾经说过他背囊到有水果所以有把刀？我有怀疑了，这个人说话是不是真的，所以呢我就问他多些的事。他是这样的意思，他说生果刀，那就生果刀咯，他说的。 去到尾声的时候，警方的被告 W 的友人报了警之后，警员接报到达了观塘码头，在岸上见到精神激动的 C， 要求警员一枪打死我，一枪打死我。最后 C 被警员制服送了医院。由于 C 选择不申请人台自辩，所以他在2015年8月27日在医院的病房所进行的录影会面成为主要证供。 C 在会面期间有时讲普通话，有时讲广东话，有时在普通话对话中又夹了一些广东话，所以警方提供一名翻译主任进行翻译。不过录影片段的质素一点都不理想，因为医院病房的背景的声音是非常吵的，录影时对人声的收音都不是太好，导致很多的声很细很细声，同埋内容以录影会面时的资料作整理及归类。被告师出生在中国汕尾海丰县，是海丰县联安镇生活同埋长大的。师在内地接受教育，直至初中一年级，后来在国内技术学校修读。2012年师跟随妈妈来香港生活，他曾经住过蓝田、荃湾、牛头角，直至案发前，因为师的母亲、师的妈妈身体不舒服，师决定搬到观塘和妈妈住。同治愈的还有师的二哥，一家四口来到香港生活之后，师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工，譬如在餐厅做厨房、任职切菜员、做送货跟车、地盘和装修工人等。事发时没有做事，只是跟朋友学习卖熟食和打散工。师的嗜好是跟朋友去游车河、唱歌、跳舞、上网，所以拥有一部 iPad。 师又说因为心脏不好，不能够进行一些刺激活动，有时师会约朋友一起玩游戏机，又会跟朋友一起喝酒。警员问师有没有服药的习惯，师说没有，称自己很容易患上感冒，会买感冒药食。当警员问师有没有服食精神科药物，师突然以广东话反问警员什么精神科，是不是要看医生那些。谈到2015年8月25日，师说当晚约了两位朋友到油麻地吃宵夜，因为师想问朋友有没有工作介绍，所以当晚由师请客。师突然又用广东话，我们行下街找些靓女玩下倾下偈。到了2015年8月26日凌晨大约一点半到两点半之间，三人在上海街、新田地街和西贡街一带找靓女。师说后来很累，就在上海街附近一个公园坐低，买了些东西喝，坐低吃支烟。之后另外两个朋友找到靓女，靓女不够分，所以我走开了。过了阵间，师又说发现有警察，所以我不看女仔了，怕被警察查，怎知都是被他查。警察发现我的背囊里面有伟哥，问我有没有医生证明。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买伟哥都要被罚的，我害怕被罚。我跟警察说不知道要证明的，警察抄低了我个人资料之后就放了我。其实我当时是很害怕的，当警察查问后，我好像吓亲咁，系咁跑，想找翻两个朋友，但他们不见了，我想他们上了去啲妓女的地方，有几个房间，我不知道哪一间，我在下面行了两个圈，我有四粒伟哥，我吃了一粒。我在街那里找到靓女，问她多少钱，她说200元，然后跟个靓女上了房间冲凉。我很累不舒服，就叫美女帮我全身按摩，按摩600元。 跟住同个靓女喺度倾偈，跟住做嘢。警员问师咩叫做嘢？同靓女玩咯，做嘢咯，男女之间嘅嘢咯。觉得唔好玩，所以想换另一个女咯。有射精，有用安全套。警员再问师：做嘢系咪即系做爱？系。我好攰，好眼瞓，想过夜就同美女讲想过夜。佢话好贵，我问佢可唔可以包夜，佢话佢冇呢个服务。我同靓女讲，下面有两个靓女，叫佢哋上嚟啦。有个靓女上咗嚟，喺隔篱房。我问佢包夜几钱，佢话好贵，要1000蚊。我话好贵，叫佢平啲，出资倾到900蚊。佢话 OK， 但我话我唔够钱，听日先俾佢。入到房之后，我肚饿，就攞咗背囊入边嘅蜜桃出嚟食。背囊里边仲有苹果橙，仲攞咗个 iPad 出嚟充电。之后就同靓女做爱，好似有用安全套，亦都好似有射精。我好晕头痛，好想瞓觉。我瞓觉，个靓女叫醒我，叫我俾咗钱先。我入房前问佢系咪即刻俾钱，佢话听日先俾噶嘛。靓女叫醒我，我唔想醒，我叫佢听日先讲啦。我推开佢，佢又推醒我，整醒咗我。我背囊个暗格有1000蚊，身上有几百蚊。第一个美女我俾咗600几蚊，得翻100几蚊。我冇俾钱第二个美女，嗰1000蚊我系问我妈借嘅，用嚟买嘢，同朋友烧嘢食，又系我出钱。我个背囊度揾唔到钱，就叫个美女帮我揾揾，佢又揾唔到。我问佢系唔系佢同事攞咗我啲钱啊？我头先换咗啲衫，佢话唔知系唔系。我咩都唔想做，净系想瞓觉。佢唔俾我瞓，我打佢，佢又打我，又唔俾我瞓。我同佢打交嗰阵，攞咗唔知咩打佢，打佢打佢。一开始讲咗几时俾钱噶嘛？我头痛，佢唔俾我瞓。我食咗伟哥，我唔舒服。我推开咗佢，佢跌低，跟住靓女好大声咁隔壁嘅人。我就用左手揞住佢个嘴打佢，又攞住嘢打佢，喺台上面刀或者棍尖嘅嘢，佢打我，我叫佢唔好烦我，我好嬲，攞到嘢打佢，打佢，打佢，手上有血迹，有两个人走嚟开门，门冇锁，佢问头先做紧咩，我话唔知道，我同靓女系咁喺度打，我好嬲，攞嘢。打打打佢，类似系刀，台上高有刀，我将佢捉住，用刀打佢，打打打，打到边度？其实我一啲都唔清楚。有两个人入咗嚟房，我手上高有血，我话靓女跌倒，我提出报警，跟住我就好惊，开门好惊，我攞咗手机同埋衫。跑咗出去，系咁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当时系冇着裤嘅，我都唔知道。我觉得自己冇着裤，就喺街嗰度问人借裤，人哋话冇。跑紧嗰阵问人借，系咁走走走，见到有把刀喺手上面，就插咗喺太阳遮个石凳度，好惊。跑咗好耐，系咁。走走走，我头痛头晕好攰，系咁走，大约走咗半个钟，我冇戴眼镜睇唔清楚，跑咗大马路，上咗的士去观塘。司机问我观塘喺边，我唔识讲，我好惊。喺码头有水嘅地方落个车，冇俾钱，见到有人食烟，俾支烟我。有三个人同我讲嘢，我话啱啱同人打交，手上都有血。我话我唔识嗰个人嘅，有个哥哥话攞水俾我饮，唔知点解我跳过落海，但我又自己上翻嚟， 我的头那时很痛，头晕，讲不出来为什么打人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警察叔叔来到，我只是知道害怕，他叫我上了警车，问我什么事，我说我打了人，我想回家。警员问师为什么要跳海，师说很害怕，很紧张，很慌张，我想找个地方躲起，我看不清楚前面，想走去海边就跌了下去，我自己慢慢地爬上码头。以上就是师录影会面，他选择不上证人台作供，亦都没有其他辩方证人，于是案件迅速地结案阶段。控方大律师 Mr.M 仅用了20分钟作结案陈词，因为这宗案的案情十分简单，而辩方的资深大律师 Mr.B 则用了不足两个钟头做结案陈词，主要都是说被告的录影回明，经法官总结和引导陪审团后，陪审团退庭商议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商讨后，四男三女陪审团一致裁定被告施误杀罪名成立，法官以监禁12年为量刑起点，由于施开审时已经承认误杀罪，所以酌情扣减1/3刑期，总刑期为监禁8年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